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至廿九节咧，好，好，马可福音九章十四至廿九节，圣经咁话，他们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一大群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很惊奇，就跑上去向他问安。耶稣问他们：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众人中的一个回答：老师，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阿爸的灵扶着，无论在哪里，哪灵拿住他，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牙关紧锁，身体僵硬。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那灵赶出去，他们却不能。耶稣回答：唉，这不信的世代啊，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他们就把他就带了他来，那灵一见耶稣，就使他重重地抽风，摔在地上，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吐白沫。耶稣问他父亲：他得这病有多久了呢？父亲说：从小的时候，那灵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治死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灵说：你这聋哑的灵，我命令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灵大喊一声，使孩子猛烈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私下问他：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灵呢？耶稣对他们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邪灵总赶不出来。我们有请王牧师。 我多数在超级市场买餸，大家都知道都不想，不过街市越来越少。在超級市場買餸呢，就特別我們太和的朋友知道了，唯一一間的百佳呢，就排隊排很久的。我留意到呢，那個時間呢越來越久，即是譬如你前面四五個人呢，以前呢可能是兩三分鐘呢已經殺了那四五個人，現在呢就越來越長的。當然很多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呢，我見到的就是那個服務是好了的，因為他會幫人去擺落那個環保袋裏面。咁唔單止係咁喎，佢仲有啲時候咧，即係又話或即嗰啲膠袋係收錢啦，但係嗰啲雪袋咧，即係半透明嗰只咧，就即係攬用得好勁嘅喎，即係我見我一袋咧係啊袋有五六袋嘢落去喎，即係雖然係環保袋係自己帶去嘅，但係裏邊有五六個嗰啲咁嘅雪袋啊，咁咧你就即係第一咧你就好猛啦，就係掟咁耐啦，我第二咧我就成日唔明啲即係都係比較上年紀嗰啲係嘅，即係佢唔會拒絕嘅。即係我多數都同佢講，你乜袋都唔使啊！即係咩都掉曬落去。我試過咧，連啲龍眼咧都係咁掉落去噶啦嚇！真係㗎咁樣，佢即係嗰個咧，嗰、那個姐姐真係㗎咁樣。我話得啦，你掉啦，即係咁掉曬落去咁樣得啦。咁咧就咁第一咧就好猛啊，就係個時間啦。你知我哋啲係有啲人話啊嘛，即係香港咧嘅，即係每度地方嘅文化咧都有啲咧你唔應該做嘅嘢嘅嚇。咩、去到泰國唔好摸人個頭嗰啲啊？喺香港呢啲最唔應該做嘅文化錯誤嘅一件事係咩啊？不是在前面阻住人，無論行路啊，平時總之咧前面咧，你行唔行啊？即係嗰啲咧過關嘅時候咧，前面嗰咧即係過唔到咧，哇！後邊嗰啲試下啦，即係嗰啲咁樣，哇！好似你要做錯咩咁樣噶？真係唔知點解啊咁樣嚇，咁啊即係千祈唔好阻住人。咁呢個其一個咧，你會猛嘅；第二個咧就覺得哎呀，真係好唔環保啊！咁你令你好沮喪，可能金金嗰啲特別沮喪啦，係嘛？做環境咁樣嗰啲咧，就覺得你有時會諗啊，就喂你諗住點樣慳一個兩個袋都好咧，你點 你有咩用呢？因為即係整體嗰個嘅周圍嘅氣氛係嘛？咁當然我哋中國人我哋明白啦，就係咩不為咩自即咩為不為咩嗰啲嘛，即係咧唔冇咩用嘅都做啊，係啱嘅就做，冇咩用嘅都做點啊？中文老師啊，係咁上下啦，明啦明啦。即係明白嘅，即係但係咧，你會沮喪嘅咧，就係有好多嘅而家嗰個嘅文化咧，嗰個氣氛咧，其中一樣咧係好消極，好具破壞性嘅，就係你覺得你做咩咧，嗰個嘅分別咧唔係好大嘅嚇。你起幾多間公屋都好咧，你永遠你都上唔到樓嘅，即係對於某部分嚟講，你個感覺係永遠上唔到樓嘅。無論咧，你會提出幾多嘅反抗啊、反對啊、寫幾多文章都好咧，你會感覺到咧個政府會改嘅咧係好少嘅。你點樣儲錢都咧，你都係上唔到車嘅。即係呢一種咧，你好似做啲乜嘢咧，嗰個嘅感覺唔能夠改變乜嘢，即係唔能夠改變好多嘅事情。咁呢個點解話係破壞性咧？因為佢令你嗰個嘅動機咧，即係個 motivation 咧，係大大嘅減低嘅。對於一個嘅基督徒嚟講咧。今天我們就想跟大家分享，即如果這種你做什麼其實都差不多，做不做都算了，即這種感覺，即如果會放在我們一個的信仰的處境裡面，有些時候我們都會這樣想，其實祈禱，今天我們主要是講祈禱，即是說我們好像去追求上帝，去認識，去尋求，或者去為一些問題去尋找答案，似乎都是枉然的多，好像你是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好像剛才Madam 也有說，即你祈禱是未必是真的如你所願，那的話那究竟祈禱那個的價值在哪裡呢？其實Madam 剛才你說了我大部分要講的主題的了，是啊，你不覺得啊？不過不要緊，他們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好了，那我們今天看這個的故事裡面，祈禱是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factor， 因為點解咧？喺最尾嗰節嗰度咧，耶穌就講咗句嘅説話。但係呢句説話咧就好令我哋咧去細想嘅，因為耶穌佢講啦，就係話啦，你班衰鬼，即係呢班人啊，門徒啊，你搞咁耐都搞唔掂，點解咧？因為你冇祈禱咁樣。嗰句嘅説話嗰個大概嘅意思，喂，神筆經文神筆，哦，未筆住 ，OK， 今日做咩 ？OK 啊，耶穌就話啦。這一類的衰鬼呢，你不用祈禱是搞他不定的。這一句的說話呢就我們嘗試就這樣引發起我們今天這一段的經文的思考，就是我們對祈禱那個的理解是怎樣。就正如主題說了，祈禱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決問題的呢？這個問題其實在教會如果出自一個牧師的口呢，就比較就難搞啲嘅，係咪？因為牧師咧就應該係有一個嘅必然嘅使命，就大家應該多啲祈禱，祈禱多就力量多咁樣啦。我哋絕對係相信嘅。不過咧，嗰個嘅關聯喺邊度咧？禱告真正咧所帶俾我哋嗰個嘅力量喺邊度咧？嗱，我睇睇今日呢段嘅經文咧，呢段經文咧其實本身咧就好好睇嘅。嗱，如果你睇翻第九章開始嘅時候咧，就知道咧呢段嘅經文呢個嘅故事，即係話耶穌醫好一個孩子，一個仔，個仔咧就個爸爸就帶佢嚟噶嚇。咁發生呢件事之前咧，第九章嘅開頭咧，就係講到咧，耶穌係帶同佢三個嘅入室弟子，當係彼得、雅各、約翰啦，就經歷一件事咧，就嗰件事係好有代表性噶啦，就係登山變像。嗱，登山變像咧，我哋都知道咧，成件事即係耶穌上到山，然後咧就成個人咧發光發白咁樣嚇啊咁。很榮耀的一個的景象。咁咧呢件事咧，可以話咧係其實耶穌你都知道啦，喺佢嘅生命裏邊咧，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較為低調嘅，係嘛？啊，即係佢做過嗰啲即係好奇妙嘅事啦，嚇，或者醫治啊、趕鬼咁嗰啲咧，都係低調咁去處理。咁呢次咧都係某程度上都係低調嘅，因為佢只係帶咗三個入室弟子去見證呢一件咁奇妙嘅事嘅啫。咁但係呢個嘅個榮光嗰個嘅顯現咧。當然是一個咧係好動人的一個嘅畫面嚟嘅，即係話門徒佢親眼嘅目睹咧，佢所倚靠、所跟從嘅耶穌咧，真係會發光喎！即係話簡單嚟講，我哋今日叫有料到嘅，所以嗰個係一個好榮耀的一個景象。 但是在山下面呢，就是当他们完成了这个就是这么 grand 的一个的经历之后呢，落回来呢、啊、其实都几次，有没有印象几次上西乃山啊？就是攞十戒的时候呢，发版的时候呢，就很荣耀嘛。落到山呢就见到什么呢？拜金牛犊，是不是？同样啦，咁呢三个嘅入室弟子咧，同耶稣落咗山之后咧，佢就见到另一个嘅景象啦，又系成班人，咁嗰九个嘅门徒咧，即系剩低嗰九个啦，就俾人喺度围紧，俾咩人围咧？经文咧就讲系，我知啊，佢未去嘛，系冇错，就有一大群人，咁其中咧系包括文士，咁亦都当然啦，系包括一啲嘅嗰啲叫咩啊？嚇、啊、鄉親父老嚇、啊、好好嚇、啊，我想講老人甲乙丙啊，都係佢文就啲啊，啊咁就好多人去圍住佢。咁如果我哋咧就睇呢一個嘅事件嘅敘述嘅時候咧，其實佢本身一個非常好嘅劇本嚟嘅。點解咧？因為嗰個嘅故事裏邊咧係充滿咗咧係好多好即係好 emotional 嘅元素喺裏邊噶。嗱、啊，譬如第一個啦嚇、啊、個元素咧就係、是、班門徒咧俾人圍住咧，雖然冇描述到。門徒的反應，但你想像到的，想像到是什麼呢？就是那班被圍的門徒，那境況是怎樣的呢？心情是怎樣的呢？應該就不是很好受的，因為人們說，第一是跟他辯論，辯論已經是，我覺得已經是好像描述得是比較中性的，即是都還有來有往，其實我應該被人圍毆的，言語上圍毆，即是被人揼到就沒得還手的。咁因咩事呢？嗱，因為耶穌去到嘅時候咧，啲人咧就即刻咧就好似揾到一個嘅，即係好似老細出嚟啦，即係咧去公司咧去想質詢一啲嘢，但係咧就不得要領咁樣。突然間咧就阿王維基咧就好似最近處理嗰單咩嚇，唔知話投訴啦嘛。突然間咧老細出現啦，咁大家就哎呀老細嚟啦咁啊，咁啊梗係問老細啦，咁就即刻走去問耶穌。可想而知咧，就嗰班嘅圍住嗰班門徒嘅羣眾咧，係攞唔到佢哋所需要嘅答案，所以嗰班嘅門徒咧係非常之即係好魚皮嘅。sorry 啊，比較俗套啲嚇，即係好尷尬嘅嚇。咁咧就因為嗰班人咧係即係圍住佢班門徒啊，嗰班嘅羣眾咧，你好明顯佢哋咧係好激動，好激動，而且係帶住好大嘅失望。你睇第十八、第十。第七、十七、十八節就見到啦。佢因為嗱嗱，喂老師，我帶咗個仔嚟，佢嗰個仔，佢已經係一個好 critical 嘅 situation 啦。因為咧，佢係即係如果我哋今日睇，你覺得佢係應該似係咩啊？嗰啲叫咩啊？發羊吊，冇錯，發羊吊。咁當然啊，聖經就描述佢係被邪靈所控制。咁即係話咧，一個好緊急嘅一個嘅情況。即係大家抱住一個嘅好大嘅期望，帶住呢一個咧，即係好似要入急症室嘅咁樣，啊，就好似琴日咁樣啊，係咪有個61歲嘅老翁話失救啊，喺個急症室門口啊，啊咁上下啊，即係你帶佢去急症室門口，但係冇醫生出嚟，或者個醫生係幫佢唔到，種種好類似嘅情況，咁你屋企人咧就一定係好激氣啦，即係我對你係抱好大嘅期望啊嘛。但係點知你即係做啲咁嘅嘢俾人睇，咁於是乎咧，嗰個羣眾咧就非常之即係俾好大嘅壓力俾呢一班嘅門徒。你可以想像到當時嘅羣眾咧係非常之憤怒。咁好啦，當耶穌嚟到，羣眾將呢件事 report 俾耶穌聽嘅時候咧，你睇下耶穌第十九節點回答咯。我覺得阿和不嬲就唔係好感情豐富嘅，但係佢讀嗰個字咧，喂，再讀多次。非常好，收貨啦，阿導演嚇，收貨啊，一提過啊。咁咧就耶穌嗰個反應咧係表達到咩咧？即係其實佢係好無奈嚇。我喺我嘅講道大綱上，我覺得佢痛心啦啊。咁個程度上嘅啫。個事件係咩咧？就係因為佢教咗班嘅門徒。帶了他們亦都知道呢是給了那個他們應該有那個權柄給他們。在耶穌那個的回答裡面喊過聲之後呢，耶穌就說了，我都不知道要幫你們衰鬼幫多久，不知道你何時才脫身，你何時才大個兒子， 幾時先獨立啊？就好似一個爸爸嚇同個仔講，或者個老細同個即係員工講嚇，我幾時先交得啲嘢俾你做啊？你幾時先醒目，識得處理呢件事？唔使我由頭到尾跟到即係跟到足咁樣啦。咁你會見到咧，即係耶穌喺嗰刻裏面咧，其實佢係好心痛嘅，即係唔知點算，唔知仲可以做啲乜嘢，要講嘅要做嘅，無論教咗或者自己係親身示範都好啦，都做曬啦，唔知仲可以做啲乜嘢。咁所以耶穌佢嗰個嘅回應裏邊咧，即係非常之即係心痛。咁然後咧更痛嘅係邊個咧？就係嗰個嘅父親啦。耶稣咧就去到边度啊？系21节，耶稣就问嗰个父亲。嗱，我哋翻嚟会再睇翻呢一节，因为呢只系非常之重要。就问佢啦，虽然好似好简单，病咗几耐啊？好似医生咁样，咳咗几耐啊？2个礼拜咁样，肺癌啦，sorry 冇咁快，肺炎啦，咳咗2个礼拜都未好咁样吓。咁啊，佢问佢病咗几耐啊？咁你嗱，你睇下个父亲嗰个回答。他說自小了很多年，所以我們說那個父親是很痛的，因為 你想想，如果你有一個子女就是自小都病，醫院怎樣用盡不同的方法，而且他受的不是一般的痛苦，是一個很極度就是 很嚴厲的，對他生命和心靈都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他又說了雖然physical 你唔知點樣係 wing 佢喺火裏水裏，即係嚇唔知啊，即係唔點掉佢啦嚇，咁就要致死佢。可能佢自己會中，即係好似唔著拖鞋。哦，跌咗落海，唔著拖鞋啊！Sorry， 聽唔係好到啊。火咧跌落火海，哦得明啊。即係我唔知，可能佢有股嘅衝動咧，係即係見水就跳嚇，見火就衝咁樣啦嚇。咁佢就即係總之想象得到咧，佢係好痛苦。咁嗱，而佢就對耶穌講：你若能做什麼，求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咁耶穌就話啦，就係呢啲好 standard 嘅，唉，你有信心就咩都得咁樣嚇。哦，我之後先翻嚟再睇耶穌。嗰、那個你睇下孩子24節，孩子嘅父親咧，你見到係立刻喊著説來。那個作者寫得好。即刻的，即是都未講完，好像你上，即是你好像大概感覺得到，耶穌那句說話都未講完，他已經在那裡喊著算 cried out 啊，我信，求你幫助我的不信啊，這句說話很正的，啊，那你會見到呢，那個的父親呢，在這兩節，即是24和21、22裡面呢，你會見到，他對那個他自己的親生骨肉呢，所面對的苦，佢好似已經係進入一個無底深潭裏邊，佢見唔到有啲任何嘅出路，佢冇任何嘅方法，只係目睹自己嗰個嘅兒子係受呢啲嘅苦。呢啲父親嚟講係心裏邊係好痛，所以做唔到啲乜嘢咧，你就覺得自己做父母嘅咧就好冇用。咁所以佢就將所有嘅期望，甚至乎即係好似你想象到好似差唔多係跪喺度，哎耶穌，你可以做嘅話就求你做啦，我做乜都得，只要你幫到我嘅仔嘅話，我做乜都得。佢就係咁樣去回應耶穌，所以你會見到嗰個嘅父親咧，即係心裏邊咧係非常嘅痛楚。咁好啦，當耶穌醫治咗佢之後咧，咁就講耶穌點樣嚇，即係將佢嗰個嘅鬼嚇，即係喺附喺嗰個嘅孩子裏邊嘅鬼。就治好咗啦。咁我哋去到第28節嘅時候，你就見到另一個咧，都幾有即係幾 emotional 嘅情節，就係班門徒啦。佢係私下，即係咁你想象得到啦。就即係話當醫好嘅時候咧，就門徒冇即刻問嘅，係嘛？啊，老師啊，點解咁嘅？我下次點做啊？咁應該係 on the spot， 你即刻去。即係喺個事發嘅時間裏邊，你即刻去問噶嘛，係嘛？但係佢唔係，佢哋唔敢問，佢哋咧就等咗一段嘅時間，即係當然係冇人嘅時候啦，因為咁當眾嘅時候好鬼雨噶嘛，係嘛？係咪？啊，你有件事唔識做，後來個同事幫你處理咗，你都唔會喺咁多同事面前，喂，係啊，Simon 嚟，喂，點搞？喂啊，你真係叻嘅啫，下次教我咁樣嚇，唔會啊，你即係靜靜地啦，喂 ，Simon 仔啊，喂， 應該怎樣做你大概都會是這樣、啊、咁呢就是出現了我們那個一個差不多是主題，因為這個是結論來的嘛。耶穌就跟他說，你不用祈禱呢，這一類的邪靈呢是趕不出來。咁呢句說話呢就令你有好多嘅一延伸嘅問題啦，即係咪有啲就唔使祈禱都得咧？嗱，你知道咧，佢嘅説話咧，你即係嗰個嘅演繹咧，你可以有無限嘅伸延嘅，係嘛？即係你可以將呢句説話咧，就即係從唔同嘅角度，然後就引申咗好多好多嘅意思，即係話，譬如呢句話嚇，係咪有啲祈禱？唔係，係咪有啲嘅鬼咧係唔使祈禱嘅？咁同埋禱告係點樣祈禱咧？點為之祈禱？係咪祈禱一定得咧？咁樣你會好多呢啲咁樣嘅諗法。咁但係咧呢句嘅説話咧，即係第二十九節，就正正咧就帶嚟咗咧就一個嘅張力啦。其實個故事本身咧已經係充滿張力噶啦。好似我喺嗰、那個講道嘅大綱嘅裏邊都講啦嚇，有好令人難堪嘅尷尬，有咧係好憤怒嘅群眾。有咧係好無奈嘅耶穌，亦都咧係好心痛嘅父親，同埋一班係好疑惑嘅門徒，所以佢哋就嚟問耶穌啦。耶穌究竟發生咩事？點解我哋唔得嘅？嗱，呢個就係即係carry 咗咧嗰班嘅門徒咧，佢嗰個嘅信仰同埋佢實踐裏面咧所帶出嚟咧嗰個嘅差異啦。點樣為之差異咧？因為耶穌在之前啊，主要我哋睇其他嘅記載嘅裏邊都講過咧，係俾咗權柄咧，佢哋能夠係趕鬼治病，係咪？而應該佢哋係經驗過嘅，即係 work 過啦。唔 work 嘅咧，即係未試過嘅話咧，佢又唔會周圍即係同人搞呢啲嘢啦，係嘛？咁佢哋係曾經試過，而今次咧唔得啦，所以先出現咧就係耶穌話啦，梗係啦，有啲鬼唔係講咁易噶嚇，你仲用你以前嘅方式，你以為你以前掂，今次就掂，你就照板煮碗，咁咪即係瀨曬嘢咯。就耶穌嘅意思係咁樣。咁爭嘅係咩咧？即係唔 work 佢梗係知啦，實際佢已經係經驗到啦。咁即係話咧呢件事裏邊咧，令提醒佢一樣嘢，你哋係錯過咗一啲嘢，你 miss 咗一樣好重要嘅嘢。所以咧，你嗰個嘅信仰，即係你嘅所信嘅，同你所經驗嘅咧，所就出現咗一個嘅落差啦。咁落差呢樣嘢，我哋就成日都經驗噶啦。啊，祈禱唔蒙應允啊，你好俾心機去侍奉一關心一個人，但係未必得到你所期望嗰個嘅結果啊。啊，你讀經，但係咧又好似唔係好攞到你所需要嗰個嘅指引啦、啊。或者世界事嘅發生就好似開始時候個 video 講嗰、那個係嘛嗰、那個嘅 dentist 咧就喺度質問啦。如果上帝存在，咁點解會有咁多呢啲即係咁多麻煩、咁多不幸嘅事發生啊？嗱，落差咧就好常遇到嘅。我哋常常都遇到信仰上面嘅落差嘅，即係你期望同你實際經驗嘅咧係唔同嘅。個問題咧就係呢個落差爭啲咩咧？係，即係我哋講我 miss 咗啲乜嘢，而產生呢個落差咧，就係我哋最想知道，亦都係呢一段嘅經文，呢一個嘅事件嘅裏邊咧，耶穌想門徒去明白，嗱，你爭嘅係就係呢樣嘢。咁如果我哋以為就係爭嘅就係祈禱嘅話咧，咁就會有啲嘅危機啦。咩危機咧？就好似我喺講道筆記裏邊咧係講，我哋對祈禱咧。就有兩種咧，係兩極嘅誤解嘅。所謂兩極咧，就係一種咧，係將祈禱咧就係變成一個嘅工具。OK， 另一個咧就係覺得其實就即係你覺得祈禱係萬能啊嚇。另一個咧就係你覺得其實祈禱只不過係一個形式嚟嘅啫，其實做唔做都冇乜所謂啊，啊冇乜用嘅啫。我哋先講其中一邊先。就係覺得將祈禱咧睇為係一種萬能嘅 ，OK， 咁咧就當然呢個咁嘅諗法咧唔係冇聖經根據，唔係完全冇，因為耶穌都講過啦，係嘛？你求神嘅話咧，即係神係會應允嘅。啊，咁但係正正就呢句説話就同我哋嗰個生活裏邊嘅應用咧，信仰嘅經歷咧就係落一種嘅落差啊。咩？頭先都有分享過，我覺得我相信我哋每人都經歷過，係嘛？ 就是这个落差，我就是解释不到这个的落差嘛。而我们说怎样将这个祈祷变成了一个的、就是其中一个的错误的理解，就是将它变成一个的工具呢，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去想，就是如果我祈祷是够强，或者个信心是够坚定到一个地步呢，上帝是会动手的。就是一就我们成日唱那首最出名的那首关于祈祷，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得神被拉耳，道路被铺平，即是那个。那么他就、描述到呢，就即好像祈祷呢，就即什么事都会发生了，什么事都会发生，什么事都可以解决得到了。咁其實咧，呢種咁樣嘅祈禱咧，其實同我哋所認識嘅其他宗教嗰啲嘅祈禱嘅對祈禱嘅理解咧，差唔多嘅啫。點樣差唔多咧？大家有冇睇咧？即係嗰啲我哋電視有啲電影都好咧，成日都講啲人用咗咩念力啊？係咪叫念力啊？嗬？即係咩意思啊？即係有啲人信咧係好似係近乎佛教，當然唔係真正嘅佛學啦嚇。即係信咧，只要一大班人。大家好像凝聚到一種的、就是、同心嘛，禱告樣奇奇樣好像會發出一股的力量出來的。而當這股力量是凝聚到某一個的、就是、某一個的 magnitude， 某一個的分量的話，它就會成就一些、就是、一個人或者、一小部分人 它做不到的事。於是乎其實如果我們將祈禱都是這樣去理解的話，你有的時候就變成一種念力了。如果你是這樣去理解祈禱，就會出現你很狠切的為那樣某一件事、媽媽的病、啊、家人的病、啊、你很狠切的為那件事祈禱。當然了，我很狠切為一件事祈禱有沒有問題呢？當然沒有問題了。那重點是什麼？你怎麼理解那個狠切的祈禱？即如果你以為你的狠切的、程度是跟那個的結果呢是成一個的正比的話呢，那這個是沒有很強烈聖經那個根據的，或者、例子呢，就是講怎樣很努力很努力的祈禱。那因為這個呢是也都會產生另一個就是 kind of 神學的問題，就是說我的意志會改變上帝的意志。那你有沒有這種念力式的祈禱理解呢、可以是產生相當多的問題出來。而最大的問題呢，它就變成是促使人好像鼓勵我們的信徒呢，就做一種是連續是即用力的祈禱。那你祈禱的內容呢，你就只會是針對什麼呢？就是你期望的結果。祈禱不是問題，即係你嗰、那個，譬如我當你就用100小時去祈禱咁先算啦嚇，你好狠切嘅為嗰人祈禱。但喺嗰100嘅小時嘅裏面咧，你發現咧，你嗰個嘅內容咧，全部都話上帝係要佢，要佢，要佢，要佢，要佢 ，yeah yeah yeah， 咁就咧成班人咧，即係咁樣，即係咁樣，咁起碼唔係呢段經文，耶穌想對祈禱咧嗰個嘅注腳嚟嘅。所以呢，我們不要即將這種即念力式的祈禱理解呢應用在我們個的即基督教裏面，這些是其他宗教那個的相信，即你越虔誠、啊、或者你越、功克己身、啊、那你那個的果效呢就會越跟你期望的就越接近。這種是異教的祈禱的心態，我的心態上面是跟其他祈禱差不多。好了，而我說兩極的另外一極呢，就是什麼呢？就是覺得、哎、其實祈禱這些東西就是、一個 usual practice 來的，就是我們基督徒慣做的，就好像開完小組聊完天就覺得、哎、不祈禱了，哎呀硬是差點。在這部分我都要跟自己、解釋一下、我就不算在這部分就不算是一個很稱職的牧師啦，我好少，即係我唔覺得同人傾完偈咧，一定要用祈禱結束嘅。如果你翻我同你傾偈，我一牧師點解唔祈禱嘅？即係咁樣嚇。咁即係第一呢、這個唔係我對祈禱嗰個理解啦。 我啫嚇，我啫。如果係有缺失嘅話，你同我解釋翻啦。你唔係你同我講翻啦嚇。你覺得咁樣係唔好嘅咁樣，大家可以傾嘅。咁啊即係祈禱唔一定係大家咁耷低頭啊咁樣嘅啫嚇。咁點解咁講咧？就係有啲時候咧，我哋就即係喺教會裏邊咧，已經係習慣咗啦，就有一套嘅文化或者運作模式嘅。咁咧就久而久之咧，我就將一啲嘅環節咧，就好似覺得係理所當然嘅。而冇咗咧，我哋就覺得硬係咧就唔係好穩妥，唔係好啱咁樣。好似頭先咁講食飯係咪一定祈禱咧？當然即係可以祈禱同埋應該祈禱，但係目的係咩咧？我諗上帝係更 concern 就係你點解要做呢個祈禱？你點解要做呢個祈禱 ？Rather than 係唔係你每一次同人傾完偈啊？小組員啊、聚會員啊、食飯前啊，你都係要祈禱咧。喺伊斯蘭教嘅裏邊咧，佢哋就對祈禱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嚴格嘅規定嘅，就係每日五次嘅禱告係嘛。咁如果你去一啲伊斯蘭教嘅，我試過一次喺馬來西亞嚇，咁啊喺一個廁所去男廁嘅時候，見到門口裏面咧，即係有人啫，有幾個人咧，婦女都有啦，咁啊趴咗喺度。哇！真係你知好唔習慣噶嘛？啊，唔知點解佢就安排咗，可能嗰個就係個祈禱嘅 area 咁樣啦。咁啊，入廁所之前咁啊，我入錯咧，真係好驚，好近喎，好近喎。咁咧，你知道咧，就回教徒咧，佢哋就每日係五次祈禱嘅，好嚴謹。咁啊五次啦，同埋祈禱嘅方向啦、內容啦等等咧，喺伊斯蘭教嗰個嘅教義裏邊咧，對呢種嘅祈禱的操練咧 ，practice 咧係非常之著重同埋嚴謹嘅，唔係隨隨便便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基督徒咧，即係都好慶幸啦，係嘛？其實我哋對祈禱嗰個嘅format 咧，嗰個格式咧，其實冇一個好嚴厲啊。甚至乎嗱，我挑戰大家，我哋祈禱最尾係講邊句？奉主耶穌嘅名禱告。你有冇到一個地步？你覺得如果你唔講嗰句咧，耶穌係唔上帝係唔聽噶？唔會係嘛？感謝主啊！即係你講嘅為到我哋今日嘅晚餐祈禱，阿門。喂，你冇奉耶穌嘅名喎，會唔會耶穌唔聽啊？嗱，呢個咧又係咧，我哋變咗咧係你信咗嗰個 format 啊，你睇為係一個。即係習慣嚟嘅，咁而且咧開始咧就慢慢咧，我哋對祈禱咧就只係一種心理嘅作用，即係你唔做唔舒服啊嗰種咁樣嘅情況咧，呢個先係值得我哋去反省嘅。而結果咧就我哋嘅祈禱咧就變咗咧，即係個內容咧，我講咧就有一種咧係好劇情需要啊，就一定要正面嘅。Madam 都有分享過係嘛？頭先即咩都要感謝主啊！嚇，凡事要感謝主。如果你唔用一個感恩嗰種嘅方式咧嚟到去表達你嘅祈禱咧，就唔係好敬虔，唔係好掂啊！嚇，即你覺得你對上帝咧就好似信心唔夠咯，係嘛？咁所以於是乎咧就出現啦，我哋即間常我哋都有即反省過呢一種對信仰嘅理解啊！嚇搭車今日冇塞車翻嚟感謝主係咪？塞車咁就感謝主，雖然遲到但係都到嚇、遲咗少少啫，感謝主咁樣嚇、塞到都到唔到啦感謝主即係等我今日咧，雖然都翻唔到去教會崇拜，但我心裏邊咧都能夠敬拜主，我都感謝主咁樣嚇、即係嗰啲咁樣咧嚇、即係車禍咁樣，隔離嗰個撞到頭破血流，你冇事咁感謝主，隔離嗰個頭破血流啫，我冇事感謝主咁你話咁你又感謝主咁。如果頭破血流啦，感謝主，我未死得，隔離有邊個死咗咁樣？我只係受咗啲皮外傷啫，咁所以都感謝主咁樣。咁死埋咧，感謝主，係啦，蒙主寵召咧，咁我就息怒歸主啦。咁我哋感謝主嚇，咁咧就咁咧開始咧嗰個嘅信仰咧，即係你係啦變咗格式化嚇，喺劇情需要咧你無必要是感謝主，無必要呢是要去從一個很正面的角度來去祈禱的。這段經文呢剛剛的相反就是什麼呢？他就是說 其實這個的故事的特性呢，跟在詩篇裡面我們稱為很多叫做哀歌的詩篇呢，有一個很類似的結構是什麼呢？就是那個的當事人呢，他是對那個的境況呢是發出了一個呢是很嚴厲的哀聲的，那個呢是他即到一個地步呢，他覺得很難明白，接受不到，當然最大的哀聲就是那個的父親啦，因為他看著自己的仔無能為力，只是看到他在那裡受著無盡的痛苦的時候，他沒有出路。為什麼這個即門徒啊，他對他們有一定的期望才帶他去的嗎？是吧？所以好像有一定一些人有一定的期望才回來教會，希望教會的人有關心他，教會有真理，教會有公義，教會有什麼等等等等。但是誰知道後來呢，就發現原來跟他的期望是有落差的。所以他這個的，如果你將那個父親跟耶穌的對話你看為一個祈禱的話，你看為是一個祈禱的話，那你就會留意得到那個的父親對在耶穌面前，他面對面見到耶穌，而就在他這個的唯一最差不多是他最後的期望，因為班門徒不 work 嘛，是吧？門徒不 work， 那他就即大師傅出現了，那他就將所有他覺得可能的機會最後一絲的盼望就向著這個的耶穌來到去問。那而剛才我們看過21、22和24節的裡面，你都是看到其實他是有很多東西他是經歷不到的， 他唯有就是我是這樣信但我見不到，我知道是真但我看不清，我知道他常在這裡但我經驗不到，我知道他會幫他但是我見到他只是在受著苦。所以這個的父親其實他那個的哀聲裡面，如果似我們祈禱的話，就是我們的祈禱上帝是可以是有那個，即是我們跟上帝之間的祈禱是有這個空間可以承載一些我們覺得是不明白，我甚至乎你對上帝作出一種的投訴，在某些詩篇就更嚴重，甚至乎對上帝作出一種的，即是差不多是罵上帝。所以呢這段的經文我剛才說其實它是充滿了很多的張力，如果我們呢就將祈禱看為是一個即必即叫做什麼劇情需要的，即一定要從正面去理解，其實我們就是這樣去抵消了那種的張力。其實張力呢這件事就是我們信仰裡面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元素，如果你的信仰裡面是沒有這種的張力，你是不會跟上帝是有一個真實的關係。張力這個是我們的信仰裡面一個不能夠缺乏的元素，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很害怕，就好像這個 case 一樣，我不想有這種落差的出現，但是沒有落差你的信仰就不真實的。今天導演在這裡，我突然想起就經常提你你看電影一樣，看電影呢其實是看什麼的？是看張力的。不過呢就看看你要是哪種張力的，看 TVB 這樣，你幾點開始看那些劇的？8點到10點半，三套劇，愛回家就最 typical 了。那些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稱為肥皂劇那類的，它們出現的就是一些是多數是情感上的張力的，即是感情誰喜歡誰但他又不知道，喜歡他但他又喜歡第二個，他明明很疼惜個女兒但個女兒又誤會了爸爸，即是那些呢，即是情感上的張力。所以那些女性就很喜歡看的，所以那些肥皂劇呢你翻來覆去都是，玩什麼錯摸，誤解那些呢，即是情感上的張力。那我們的男仔呢就很喜歡看 Marvel 那些Marvel 是啦，你老公那些咁嗰啲咧就係一種力量上嘅張力，即係邪惡啊，唔係叫咩啊？正邪啊，正邪嘅對碰啊， 即係或者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啊嚇，即係嗰啲邪惡分子啊嚇，同呢個啲特務之間啊嗰、那個力量上邊嗰個嘅較量，咁啊就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呢啲電影。我哋咧就通常話咩叫有深度嘅電影咧？就係有深度嘅電影，就唔單止係一種情感或者一種力量上邊嗰種嘅張力，係咩咧？係人性嘅張力啊嘛，係種人性，即係。突然間諗唔到咩啊！好似最近我冇睇過嘅，但係已經俾人講到劇透到啲唔想去睇嘅 Inside Out 咁樣啊！啊，冇咗啊，冇咗，冇咗邊個啊？係咪冇咗個嬲嗰個啊？啊，冇咗邊個啊？阿仇啊，仇嚇，冇咗阿仇啊咁樣嚇，咁就成件事咧，我理解啦嚇。就即係大家都覺得唔想有仇嘅存在，咁你嗰個嘅人生咧就會 harmonize 好多，即係就和諧好多啦，簡單好多。因為個仇好似係會帶俾你一種嘅張力，仇好似似乎係有好多問題嗰個嘅源頭嚟噶嘛。咁如果攞走咗佢咧，咁就簡單啲。咁但係你好似呢套戲裏邊咧，佢就講啦，人生裏邊可唔可以冇仇嘅咧？係嘛？咁當然卡通片啫，咁有啲就更加係即係探到啲更深層嘅人性嘅問題啦，即係睇到你嘔啊、好悶啊咁嗰啲咧，就唉唔知想講乜咁樣嗰啲。咁通常咧，佢都係顯示一種人性嗰種嘅張力喺度嘅，好似呢個嘅故事一樣，佢咧就帶出一個好大嘅問題，就我哋會問：究竟祈禱係做咩嘅啦？係咪祈禱一定得啦？是不是我不得是因為我不祈禱呢、究竟為何班門徒曾經是可以即操控到他們那個的屬靈的權柄，可以運用到，為何今天好像突然間消失了這樣呢？究竟他們衰些什麼呢？同樣我們剛才說的，就是在我們那個的信仰的理解，我們的 信念和實踐有落差的時候，我們就很自然會問 miss 了些什麼呢？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信仰就好像剛才思考關於祈禱一樣，我們是不是看祈禱就好像一個即必然要冷靜面這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呢？又或者我們迷信祈禱到一個地步，只要我夠懇切地去祈禱，就一切就會改變。這些問題 是多不容易回答的，坦白講，我都好難三言兩語，自問我都未必有所有嘅答案。我要承認，我哋唔能夠掌握曬頭先所拋出嚟嗰個問題。但係如果我唔理嗰啲問題，好容易嘅啫。我只要即係攞幾段經文就話嚇喺好似耶穌講啦嚇喺信嘅人裏邊，凡事都能。你講一句説話就得㗎啦，即係你可以回應曬所有嗰人。你的弟兄姊妹嚇，那個信心或者佢嗰個嘅掙扎，你可以咁樣回應噶。但係你見到咧嗰個嘅父親咧，佢就講啦：我信啊，但係我信嘅不足喺和合本裏邊嚇，我哋都比較中意嗰句多啲啊。我信，但係我信不足，求主幫助。咁都接好接近嘅，求你幫助我嘅不信啊。佢個不信喺邊度咧？就喺耶穌講嗰、那個你。這個翻譯就比較好多，二十三節，耶穌就對他說：你若能，和本裡面怎麼譯？你若信，是不是？好像是，你若能信。其實這個你若能，他是他執回父親那個，他說的是什麼？你若能，是這個。即是耶穌呢，是勸他，即是用pick up他的說話。你說我，如果我得，就是這樣說。即係話，其實佢就想耶穌就想嗰個嘅父親咧。你講你頭先講嗰句説話裏邊咧，最大嘅問題係咩？你話你若能，即係佢對耶穌係嗰個嘅一種嘅不信。咁所以耶穌就即係指出佢嗰個嘅不信。咁呢個嘅父親佢好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承認佢嘅不信，而就希望上帝咧能夠去解開佢個不信，唔單止係佢嗰個仔嗰個問題。所以剛才我說Madam 已經說了大部分的結論，就是祈禱 你說是重視什麼？不是那個結果的，是那個關係。 是那個關係。嗱，你喺邊度見到咧？你就係睇下耶穌點樣問嗰個嘅父親啦。佢話佢病咗幾耐啊？頭先我咪話好似啲醫生嘅，傾咗幾耐啊？咁嗰啲啊，好似係咪問即係佢問佢啲即係病歷啊咁樣，然後先哦咁咁耐啊，咁我就俾啲咩藥你啦咁樣。你記得咧，就喺個耶穌喺約翰福音，應該第七第八章啊，不是大慈嗰、那個，即係好細個慈咧，唔係好大個慈啊。嗰、那個神跡裏邊咧，有個人咧就喺池邊咧，咪等咩啲水攪動嘅時候就攣落去咧，即係豆快好似頭飲，我想講頭啖湯添，頭柱香啊，即係總之第一個攣落去嗰個咧就得醫治嘅，但係冇人孭佢去嘛。嗰、那個故事啊，耶穌係問同樣問題啊，記唔記得耶穌問嗰個人咩嘢？考考大家，唔係都係聖經和好啲，唉熟啲。啊、你啱咗噶啦，你未講曬，我已經知噶啦、啊。你想唔想得醫治？會唔會稍嫌多餘啊？即係你個醫生咧，你睇醫生嘅時候咧，個醫生問你想唔想好翻啊？冇玩啊，醫生！即係會唔會稍嫌多餘咗啲咧？想唔想好翻啊？啊，你想好翻唔好睇隔離個喎，睇我啦。有啲會咁講啊，通常啲中醫係咁樣噶。嗱、啊，你唔好睇第二個。看我好了，如果你想好翻嘅話，聽我話咁樣嚇。佢問佢：你病咗幾耐啊？嗱，你要知道耶穌咁樣問咧，佢就係要嗰個嘅當事人咧，佢係自己親自嘅。你諗下講係要講啲咩啊？佢就講啦：哇，我梗係想啦，我仔捱咗唔知幾多年啦嚇，應該唔細啦嚇。佢捱咗咁多年嘅苦啊，眼白白每日睇住佢喺嗰個嘅受苦嘅過程裏面，咩都做唔到。當然是想他好翻，然後咧就從佢嗰個嘅仔嗰個嘅病嗰種嘅無奈，到去咩咧？佢信心嗰個嘅軟弱，即係嗰個嘅對話嗰個嘅轉折啊！所以耶穌係要你親自嘅講，你將你自己個境況啊，真真實實，無論你嘅不信、你嘅疑惑、你嘅痛苦，祈禱本身。就是去訴說你內心那個真實的境況，你跟上帝說，為什麼呢？什麼都不說，因為上帝重視的是關係嘛，是吧？一個重視關係的人，他就很想知道你內心想什麼，不是只是你遇到什麼事。如果我們的祈禱就是說、啊、我要好翻，如果我們的祈禱只是說上帝求你幫助我，重重複複都是將同一個的問題，同一個你想要的東西跟上帝說，你根本是沒有將你那個真實，無論你的感受掙扎，甚至乎你的疑惑，上帝我真的很頂不住這件事，我真的已經投降，我完全見不到你有任何的，即是我可以理解的正面的意義在裡面，我甚至乎覺得你在咒助我。上帝要的是這樣的祈禱，當然我不是叫你天天都是這樣跟上帝，跟上帝是這樣，什麼都用這樣的方式吐出來，你是感恩的，當然感恩啦，沒說不要感恩，大家明白，是你那個真實那個靈裡面那個的境況，包括你那種的疑惑、不信，所以我們就說，就好像電影是需要張力一樣，我們的信仰在祈禱的裡面，正正就是將你內心裡面心靈那種的張力完全的在神面前表達出來，跟上帝說，因為上帝重視的不是你對那件事的期望，上帝重視的是你現在生命那個的境況，以及你是不是相信上帝是你最終那個的拯救。所以那個人就說了，我信，但我信的不足够。耶稣他就知道，起码他的信的对象回到神那里。就正如那班门徒，他在欠缺的祈祷，不是说他去帮助这个小朋友之前没有整班人围着祈祷，这样不是，而是他们已经是按照自己过往那个以为已经得着那个的权柄，即已经拥有了，我就用我拥有了的东西，但你忘記了那個賜予者是上帝，所以你每一次行使你所擁有，你每一次去領受上帝的恩典，你都記得上帝是那個賜予者，你要回去 上帝所即係俾嘢你嗰個上帝，唔係佢俾咗啲乜嘢你。如果我哋仲係擁抱緊所得著嘅，仲喺度係期待緊未得著嘅，如果呢個就係我哋嗰個嘅信仰嘅狀況，同埋我哋祈禱嗰個嘅方向，上帝就好希望你能夠流淚嘅祈禱，唔係因為你流淚咧會感動上帝，唔好有乜誤解。即係加多幾錢肉緊，交足氣，上帝就會聽你。如果係咁嘅話，我就用我嘅情感、我嘅意志嚟到去操控上帝。上帝係希望我哋流淚嘅祈禱，就係因為你流淚嘅時候，你更加嘅去了解你自己生命嗰個嘅境況，你能夠去喺上帝面前傾心吐意去表達你嗰種嘅無奈，同埋你知道，我信，我知道唯有上帝你。才是我們那個的出路。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們希望我們的群體是能夠有那種的、包容，是包容我們信仰那種的不信，信心的不足夠，不需要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說話來去遮蓋，來去解釋了一些我在現在裡面，我在信心裡面那個的不足。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在很類似的境況裡面，你在你的處境，他在他的、面對的挑戰裏面，有很多事他都是不明白，你有很多事你有疑惑，我有很多事我都未能夠去掌握，大家都在這樣的光景裏面。如果我們的分享不懂得或者擔心將這種的軟弱，將這種的不信拿出來的話，我們就將祈禱真的變成一種的習慣，將祈禱也都將它迷信化了，以為我們用那個量和時間就可以改變到那個的結果。祈禱不是這樣，祈禱是上帝想我們完全的毫無保留的將我們那個的情況跟祂去講明，以至到祂就可以向我們顯現祂是一個真真正正去關心了解我們的上帝。因為你禱告傾心吐意的祈禱的時候，你會發現在我們的周圍，其實上帝已經幫我們去預備了，就在我們有一種就是有一個框架這樣的祈禱，是限制了我們去觀察上帝的作為。所以當我們的心靈是敞開的時候，你會發現上帝的工作是你正正是你錯過了的，你那個的焦點和你信靠的對象亦都是我們失去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希望你在你的分享裏面，無論是一陣間每次我們崇拜之後，你不用說啊，今天講到怎麼好啊，怎麼好，怎麼好，有些我真的不明白，我覺得不 work， 我覺得不是我經驗到的事，我覺得我不是完全的很信這段經文講的內容，我更加願意你能夠將你那個的困難，你這份的張力在上帝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彼此的分享。上帝的恩典足夠我們，祈禱能不能夠解決問題，在乎在這個禱告裡面你能不能夠見到你生命那個的問題，還有上帝才是我們終極，而且祂當我們打開我們的眼去留意上帝的作為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問題可能仍未解決，但是上帝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我們。願主祝福大家，阿門。